政府举报。根据防疫规定，所有入境的旅客抵埗之后必须隔离检疫14日，同东澳相关人士不受此限，但就必须隔离至少3日。如果发现违规，厚生劳动省将会通报东京奥组委。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报道，厚生劳动省亦都会要求国税厅提供电子购买记录，确保入境人士遵守检疫令。日本当局早前说，每日多达300人未有遵守检疫令，被发现自行离开检疫地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七潭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第三线受阻，一龙尾咧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就喺七潭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第三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匯處的慢線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車輛大消散。現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龍尾去到珠海學院，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車輛就排到近龍日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咁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6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会封闭，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近罗福道。而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仍然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在彩云商场对开，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交通繁忙，龙尾里正屋村。最后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西九龙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6点，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的部分第一二线仍然是会封闭，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恬淡情怀， 沿途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钟爱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文件啊？ 6月23日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变，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轻谈天窗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难忘。2000年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钟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 仲有长期伦邦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接待你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定廿二。 如果俾你四十年，你会谂起乜嘢呢？仲裕公园层楼，仔大女大抱埋个孙，我会谂起呢个人。 大家好啊，我咧就系参加呢个九一年有个暑假嘅全港 DJ 选拔争霸战呢个比赛入行加入二台嘅。我记得咧，我第一个要负责嘅环节咧系每逢星期一至五咧，晏昼五点钟有一个好似娱乐新闻眼嘅节目咧，我晏昼系会走去做好多记者招待会嗰啲访问啦，之后就五点钟出街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个节目啦？叫做演艺传真咧，知唔知我系边个咧？ 唔好以为你变咗声，我唔认得你。你系我儿时广播界嘅偶像，期待咁耐就系等你。 大家好啊，我系 Roland 梁奕伦。 前辈等你好耐啊！ 前辈好耐冇见啊，钟哥。 我等你啊 ，Roland。 唔好咁讲，大家好啊吓。 而家应该点样称呼你呢？ 可以继续嗌 Roland 嘅，咁但我中文名其实咧，因为我要做生意嘅关系啦，改咗名叫梁子希嘅。大家好啊吓。 关咩事啊？即系想改名就改名啦。 唔系嘅，呢个名旺做生意多啲噶。 无论你系叫做梁奕伦、Roland 或者系梁子希， 系 等你好耐，欢迎你翻嚟。 多谢大家，咁多位二台听众，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啊。 不过等阿 Roman 翻嚟一齐合作咧，其实都系我一路做紧电台其中一个好想达成嘅愿望嚟嘅，好认真嚟讲。 哦， 所以今日终于都愿望成真啦，所以我系好开心。 系咪啊？ 真系嘅，真系嘅， 好荣幸啊！成为你嘅愿望之一， 唔系你估真系。 多谢你。 嗱，今次翻嚟你有啲咩嘅感想咧？ 感觉系。其实真系好高兴嘅，因为喺二台当年有成15年嘅光景啦，真系好似一个当年好似一个青少年中心咁样咧。我嘅所有嘅青春嘅时间咧，其实我相信我以前喺呢度嘅时间咧，系多过即系好多其他朋友嘅，因为我真系咧，净系翻屋企瞓两三个钟咧，就要翻嚟做嘢噶啦。 你嗰阵时屋企唔系好受屋企人欢迎系嘛？即 系 屋企人唔要你翻去电台瞓啦。 因为我真系好多嘢做啊，嗰阵时喺度，好多前辈咧就好睇得起我啦，好多节目咧都揾我一齐加入去帮手啦，所以我记得我 做啲跑腿嘅工作， 系啦，头四年做跑腿嘅工作咧，真系咧交好多环节噶，所以边得闲翻屋企咧嗰阵时 都系嘅， 系啊， 正所谓咧，你喺电台做咗十几年，又离开咗十几年，咁二台都系四十年啫，所以其实有大部分嘅时间，刘奕伦。Roland 呢個名咧，都係充斥住喺我哋嘅耳仔旁邊嘅， 係， 所以今次你翻嚟咧，都係大家好期待嘅一把聲音。 係，多謝，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呢個十八廿二聽緊你嘅節目啦。 今次你翻嚟咧，唔係淨止你個人翻嚟啊， 係， 仲好似帶咗啲禮物過嚟嘅。 係啊， 有啲咩送咧？ 嗱，咁我哋因為呢個係一個遊戲節目啦，一個我哋特別嘅遊戲節目啦。每個禮拜咧，我哋都會咧邀請一啲咧曾經喺二台出現過、做過我哋一啲節目嘅一啲經典嘅 DJ 們咧，有一個訪問啦，咁大家聽完啲訪問之後咧，我哋就有啲 Q&A 嘅遊戲啦。咁啊，每一局咧會有兩位聽眾參與嘅，咁就三盤兩勝啦，就好似猜皇帝咁樣啦。邊個高分咧，累積嘅分數最高嘅話咧，我哋會揀選咧五位。分数累积最高嘅朋友啦，去到10月2号我哋嘅最尾 last 嗰集咧，竞逐呢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嘅殊荣嘅。 终极无敌二台迷 系啊， 有啲咩送先？ 有超级市场礼券，而家香港人最中意噶啦。 喂，不过咧，如果喺呢个 moment 未能够过关都唔紧要嘅，我哋会有一份细细地嘅礼物送翻俾你嘅。是真的很小的，是真的咁小， 同口罩有关的， 是一个手指公个头嗰块指甲咁小。 我哋喺我哋嘅专页里面会再俾大家睇下同埋介绍嘅， 介绍话俾你听点用嘅， 系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冇转我电话， 冇啊， 系咪啊？ 1872388，而家打嚟啊！啦啦啦， 十八廿二听紧你。呢啲咁样嘅介绍方法咧，好似好 out 咁样啊。其实咧系唔会 in 唔会错嘅，因为咧你永远唔会 in 噶嘛。一定是咁样介绍啲嘉宾，一定是得嘅。 唔系啊，而家啲乐队组合仲系咁样介绍自己噶。 我哋系 乜乜咁样噶嘛，系咪先？ 嗱，今日呢位嘉宾咧，请佢上嚟就做第一集嘅重量级嘉宾咧， 系 啱晒数。 系啊，点解咁讲咧？ 因为佢我前辈啦。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啊？连车淑梅都称呼佢为广播道一姐啊！ 大家好，我就是1993年第一次有全职嘅节目，即系正式入行啦。做过嘅节目包括有新丁广场啦，同埋 Ladies Night 都好似做过。你估下我系边个？ 李志哥 ，Hello， 大家好，喂，好开心同大家见面，阿俊哥同埋，哎，梁毅伦，你仲未死咩？ 因为你死我都未死啊 你仲生存喺呢个世界上，几好啊！ 放长舒眼睇你点死啊， 都唔系好开心嘅 ，Roller 真系啊，喂，点啊点啊，吓访问我啊？ 系啊，当然啦，因为咧你系轮住尼斯队咧第二代嘅元祖， 系啊系啊，全靠你啦，掹我入去系， 系唔好讲呢啲啦，不过就真系全靠我嘅， 全靠你啊， 其实你已经咧。原本是變咗係一個 weekend program 嘅主持人，因為你有另外啲正職要做嘛，後屘 通宵添啊，我記得要做通宵啊。 咁係咪之前犯咗啲咩問題記唔記得啊？ 你依啲過去嗰啲嘢忘記佢啦。 點解嗰陣時有一個咁大嘅轉變？即係做咗電台一段時間之後，突然之間，不如我停一停，轉到第二個崗位咧。 咪嗰陣時就好得意嘅，即係做電台咧，就係我哋嗰啲年輕人，因為台灣人同期噶嘛，我哋就係好一火熱血咁樣就入去電台嗰度。咁但係入到電台之後咧，好多嗰啲控制員哥哥啊。好多你啲上司話：，做 DJ 唔可以做一世㗎，你又要做第二啲嘢啊，咁樣之類嗰啲啊。咁咁啱先嗰陣時就有個即係國際嘅電視頻道就叫我，就叫我到幕前幕後咁樣，咁啊人工仲咁樣，咁啊即係走咯咁樣。 係啊，咁但係後屘因為咧，倫翠尼斯1997年左右咧，咁啊即係由於發展都幾理想啦嚇，咁所以嗰陣時台長就話可唔可以咧做多一個鐘，變由3點到4點變1點到3點啦。咁我就話喂，可唔可以叫翻？同我同期，同我一起打天下，即一起出道的李志剛啦。咁我就話，咁啊叫翻佢翻嚟啦。咁啊好開心，佢又肯翻嚟啦嗰陣時。 咁唔係，同阿 Robin 做節目好開心嘅，係咪？不過好似係做完，我哋做完輪住嚟試，我先出去出邊嘅電台嘅。係刁轉嘅，係。 唔係，我哋後屘一起做亞視一級間巴爹咧。 亞視就係你掹佢入去㗎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不過正話阿李志剛講到咧，佢話。有好多前輩同你講話，做 DJ 唔可以做一世嘅。其實你係都20多年前聽呢句説話啦。 係啊， 但係20多年後咧，仍然都好多前輩講緊呢句説話。 都係啊， 但係做 DJ 唔可以做一世嘅。 同埋咧，我哋以前咧，阿周學峰嗰啲咧，成日都話，你要做一世啦，咁喺度笑你噶嘛。但係其實我覺得能夠喺度做一世咧，其實係幾開心嘅。你諗下，即係咁大年紀都仲有即係咁高嘅揾錢能力，同埋仲有咁多聽眾可以咧就聽你做節目，同埋佢哋中意。係 啊， 係開心嘅。 可以細數翻下你。你當年做呢個輪住嚟試嘅嘢啦， 係咁我覺得最記得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你都知咧嗰陣時咧，真係打仗噶嘛，每日都要 搶 rating 啊， 係啊搶 rating 嘅。咁嗰陣時咧，因為咧我哋嗰個時段咧1點到3點咧，就係因為咧想去爭取多啲食 lunch 嗰啲打工仔嘅嗰個收聽率啦，所以咧我哋做咗好多嘅搶橋嘅方法啦。 其實就唔係搶橋啊， 係啊， 係 cheap 嘢，做咗好多。 因為我哋知道咧，行 cheap 嘢咧係最快有人認識我哋噶。 咁我最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咧阿 Roland 咧就要輪住嚟試啊嘛。咁啊啲歌手試唔同嘅嘢咧，佢就揾咗嗰個阿仔啊，我哋嘅 assistant 咧， 有個 PA。 PA 係啦，揾隻牙刷刷完嗰啲牙，然後俾阿古巨基刷。佢要肯刷嗎？ 唔係啊，你要記住嗰條橋就係咧，係用 wasabi 刷。 啊，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古巨基見到，哇！因為嗰個阿仔咧，嗰個 PA 咧係有排個門牙係假牙嚟㗎，擦下咧喺阿古巨基面前剝咗個門牙，咁嚇到個古巨基死，咁就問阿古巨基肯唔肯揸住個 wasabi 牙刷擦牙，咁咧佢就作狀咁做咗一下嘅。 係咪即係自此之後，古巨基就唔敢再上嚟港台接受訪問 啊？唔係啊，自此之後佢紅咗啊， 都係因為 Roland， 真係邊樣嘢啊？ 但係我哋咧真係好，其實我哋預咗㗎，第二日咧就所有。嘅媒體 都鬧， 係 C1 報道啊嚇，咁首另外有台嗰啲唔知乜乜姐咧，有啲娛樂節目咧又鬧我，話哇呢、這個僆仔咧，你知20多年前咧呢啲咁 whistle 咁視像嘅嘢， 好少有嘅， 冇人做噶嘛。 咁啊直情做節目鬧我，就係話我都唔明嘅，啲人做收音機做電台節目，點解要咁畫面化嘅咧？係咪博出位啊？咁我心諗係喎， 係咯，講中咗其實講乜啫，係啊。 咁咧，同埋然後我記得阿肥媽又有喺另外一個節目咧，佢好似係啲有線電視節目又鬧我喎。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當其時嘅台長有同我傾過偈嘅，佢就話唔緊要噶。你應該開始紅㗎啦，佢同我講啊，嗱，你唔好答任何嘢，唔好招職，humble 啲，謙虛啲，去話俾大家知你點解會有咁嘅創作。 你有冇做到啊？但係。 有啊， 有咩？ 系啊， 我就未见过你 humble 喎、 啊。唔系对你哋唔使啊嘛，对记者咪 humble 啲咯。 系 咪 系？ 系啦，咁因为自此之后咧，我哋都继续个礼拜俾人闹噶。咁但系钟哥好明呢个行业噶啦。 哦，系嘅， 越闹越红噶嘛。 如果冇人讲咧，先大件事。即系有人讲，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坦白讲，我哋睇翻而家咧，我又觉得我哋以前做啲嘢好似 听骑嘅，其实 好似而家啲 era 噶咋。 系啊， 即系嗰啲人哋话骑呢咧，我哋做晒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咧试过咧嗰啲叫考驗啲歌手有冇勇氣去做嗰樣嘢嘛，咁古巨基試過啦，另外我哋試過咧就係咧我自己夜晚，我哋成日夜晚自己做好多道具咧 ，for 第二日嘅節目嘅，我碾碎曬啲黑色朱古力， 朱古力係啦，嗰期 咁擠落個花盆 度當泥係啦，即係而家咪好興嘅嗰啲甜品咪咁樣整嘅 ，Roland 第一個已經發明咗， 即係你係第一個喺熒光幕前面鬼食泥嘅， 係啦， 咁我就插朵花，咁啊問梁漢文，哇，你夠唔夠膽食呢啲泥啊？其實係曲奇嚟嘅， 曲奇嚟嘅，但係梁漢文其實都驚地啊， 係啦，咁我哋考驗下佢嗰個反應啊。个应对嘅时候，睇下佢会有啲咩反应嘅时候，咁咪好睇咯。 我想问一问李志刚啊，譬如当时谂咁多呢啲桥，你冇反对过，又或者 我冇喎、啊，因为咧嗰阵时其实我同阿罗敏庄咧就系分工合作嘅，阿罗敏庄就唔知话要见报嘅，我就要负责呢个 radio 个 continuity， 即系我负责 on panel 啊，即系啲声要全部个节目好顺嘅咁样。咁啊，阿 Roland 就负责出位啦，咁样即系我哋分工合作系好开心。同埋我谂我哋轮住嚟试咧，试咁多样嘢咧，系100% 系试到晒。梁汉文肯食嗰啲朱古力碎类似泥啦。有一次楊千嬅要考佢嘅勇氣，要係代佢嘅一滴眼淚啦。我喺度心諗，喂 ，Roland 啊，楊千嬅會唔會真係現場喊㗎？佢要探滴眼淚個樽度，如果冇嘅話，我哋要揾啲水代替喎。佢話得㗎啦，我諗到方法，傾到佢一講嗰句，佢就即刻喊。點知真係即刻喊？即係阿 Roland 呢樣嘢係真係好堅。 用啲咩方法咧？ 我記得，因為佢好容易咧，一講親情嘅嘢就會喊嘅。因為呢啲真係咧，嗱做電台咧個基本功係好緊要嘅。我一出道嘅時候就真係跟阿淑梅姐噶嘛。咁我聽佢睇佢做好多訪問嘅時候咧，真係吸收咗好多嘅佢嘅方面嘅知識。咁我就用翻阿淑梅姐嗰啲招式啦，點樣戳啲嘉賓講嘢啦嗰陣時，咁啊令到阿千嬅好快喊啦。嗰陣時其實我哋都係好玩 Japanese 嗰啲嘢，日本人。我哋收藏阿楊千嬅嘅眼淚。然後咧就 落佢鋼頭，聽眾鋼頭就養佢鬼仔， 但落唔成，俾佢落咗我鋼頭。咁咧就送俾啲 fans 咁樣咯嚇。 咁有冇失敗個案咧？即係唔成功嘅呢個藝人 真係冇，即係冇整得 中曬， 冇整得咁好嘅就會有。但係啲歌手上親嚟咧，其實都即係做足曬，做得添啊好多都。 同埋我哋個意志好高昂嘅嗰陣時，我哋三個成日都話咧，我要紅。咁咧就係咁啊，每日都 好啦。咁啊，靜華一路都講咗，譬如話阿李志剛同埋阿 Roland 都喺度講咗以前嘅一啲點滴啦。剩翻少少時間，俾曬李志剛講， 好啊！ 好想聽下你眼中點樣睇 Roland 呢個人呢？ 我覺得佢係好值得學習嘅。點解咧？因為咧，我 反面教材， 我唔係真心值得學習。因為我同佢同年入嚟咧，咁我就戇居居覺得，哇，做 DJ 喎，好威啊，好威咁啊，咁啊完咗啦，即係唔知道自己條路點樣行嘅。但係 Roland 咧一入嚟已經諗到，滿肚蜜圈嗰啲，我要咧就係咧黐住阿何錦華先，咁樣咧佢會俾啲 airtime 我嘅，跟住我再咧就同阿 Wendy 要 friend 啲啊咩咩，佢滿肚蜜圈，一步一步將佢成為最受歡迎 DJ。嗰陣時佢入咗行，我諗都應該唔夠十年啦，已經係十大 DJ， 即係我應該。哇，其實 Roland 真係好勁喎呢樣嘢，因為佢由一個鐘頭嘅節目變咗兩個鐘頭，跟住又有機會唱歌，又有機會錄碟，又跟住有二 R 啊，嗰個叫咩 Double R， 係啊，同阿范振峰，即係你見到佢咧係一個博紅嘅人而又成功嘅一個路途，呢個真係咧係值得所有 攻心計喎， 攻心計，佢就係楊怡。 我認， 係啊， 我認，因為咧我做咗四年就已經做十大金曲師， 好勁啊，其實真係好勁啊。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啲讚揚啦。咁如果調翻轉頭一樣嘢，你最唔中意佢係乜嘢？ 其實我就唔中意佢咧，佢向前衝咧，有陣時望唔到側邊嘅風光、 嗯、 啊，即係其實佢有好多人咧就係對佢好好嘅。咁但係佢有個問題就係咧，同佢合作完之後咧，啲人都反面嘅。呢個係最大鑊嘅。 我中意你咁坦誠， 唔係真係㗎，係啊，所以所以你啲 friend 變咗我啲 friend 嚟㗎。 我知啊， 係 啊， 咦，係喎、啊，如果呢個係一個嘅詛咒嘅話咧，咁下一個反面應該係我喎。 又未至於嗱，你哋兩個咧，如果咁耐都由觀星台到而家都冇反面嘅話咧，係冇、 啊、 事㗎啦， 冇事啊，過咗啦， 係啊。 同埋我成長得好成好熟啊，而家 熟曬啦，熟到爛咁樣。 嗰陣時廿幾三十歲真係識鬼咩？ 哦，係 啊。 今日唔該曬，亦都多謝曬你。 我想再上嚟，喂，呢度可以暢所欲言嘅，真係、 啊、 絕對冇問題。欸，既然如果是咁樣嘅話咧，不如下一次我哋去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廣嗰度再傾多次咧。 冇問題啊，可以去清談一點鐘都得。 好啊， 有冇人知呢個節目㗎？ 你啊你啊，各位年輕人，又係我大妹姐啊！大家好嘛？ 好電，電波幾大要電，電可以當發線，亂要一餐好過沖涼。電要出軌更要電，即使個世界變。今晚我会打你的主意， 大妹姐我找不到东西就很开心啊， 不要紧不要紧，做人最紧要积极的， 人人常闹我癫癫丧丧，乱叫一乜的好像好彷徨，无聊成日要找钱去烫，没钱一于找可伯去帮我，财政你紧威到震，去搵哥斯拉汤只鸡还神，轮轮轮住去搵夜夜事，大叫干巴爹 ，What an I need？ 癫，癫波几大要癫，癫可以当发线，乱叫一餐好过冲凉。癫，要出轨更要癫，即使个世界变，今晚我会打你嘅主意。 我仲唔系一，咦？你咪秘密仔？ 系啊，秘密，有什么秘密？ 死你咯，揾到公名啊！ 我揾到份文员啦，啲同事对我好好，我仲学识打电脑添，姐姐。 我咪好咯，赚到钱啦，请我咧去面食饮包时好冇？ 人人唔愿再出街买嘢，令铺头执笠，真正好邪。人人沦落到踎街阿姐。我爱香港，懂得你得嘅，时时忙住要争取见报，话个格粒底多咗只沙炉，轮轮轮住去搵嘅嘢事，大叫干巴爹，我真爱你。癫， 癫波几大要癫，癫可以当发线，乱叫一餐好过冲凉。癫，要出轨更要癫，即使个世界变。 寻找终极无敌E台迷，十八廿二， 听紧你，我听紧你啊！ 哇， 我系 Ella， 哇，咁快已经抢住出嚟啦，佢哋 Angel 抢姜啊， 系啊，Angel 你好啊， 你好啊， 喂，你做咩职业噶？ 哦，我是做餐厅的、 嗯、哦，你是饰演整个餐厅的这个人 是做餐厅的经理 哦 OK 经理啊， 哇，经理早晨 啊， 所以经理先就可以偷鸡打电话， 咪就是咯、嗯、他说这个时候落场啊， 是啊 OK 静静鸡 好、嗯、Ella 呢， Ella 你好啊， Hello Hello 你好啊，你做什么行业的？ 我教水彩画的。 哇，艺术家 是咯，喂，你听了我们二台多久 Ella？ 小细个开始听咯、 嗯， 小学嗰阵时。 咁你而家六十岁啦，已经系咪啊？ 都差唔多啦，听咗四十年，差唔多啦。 好啦，咁我哋准备啲嗰三条问题咧，头先听晒阿 Alex 咧讲我哋讲我同埋轮住嚟试节目嗰啲嘢啦，系咪？ 嗯， 系咪好嚟咯，咁 好啦，第一条， 好，第一条就系、是、啊，头先 Alex 咧同我咧话第一个合作嘅节目名叫咩话？ 轮住嚟试。 嗌咗自己嘅名先， 咪系咯？ 啊，搞错！ 嗌自己嘅名， 嗌名 Angel， 輪住你先。 啱咗啦，係啦，嗌咗名先等於撳鐘啊嘛。OK， 好啦，第二條咯、嗯。喂，我哋咧揾咗邊位歌手咧用 Wasabi 刷牙話都 Ella，Angel，Ella，Ella，Ella，Ella， 古巨基。 啱咗。 哎 好， 而家系几多啊？ 一比一， 一比一喎，咦，好紧要，即系要问第三条啦。好啦，麻烦 Roland， 好，小弟啊 ，Roland 吓，入咗电台咧，几多年就成为十大金曲嘅司仪咧 ？Angel， 四年啊， 哇， yes， 好嘢， 好 ，Angel， 你会进入第二回合噶啦吓，咁啊，唔、嗯、好意思咧 ，Ella， 咁就要同你 say bye bye 啦， 系啊， 系啦，好啦，多谢你嘅参与先， 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又唔使咁冷漠嘅，通常如果贏唔到嗰啲可以俾人點下唱 啊 嘛， 你 收咗人線啦，咁冇啦，咁唔緊要嘅，我哋唯有我哋點翻俾佢聽啦。 OK，、嗯、好 ，Angel 喺度係嘛？ 嗯， 喺度。 喂，咁你陣間四點半我哋新聞翻嚟第二回合見你咯。 好啊，好啊！ 如果你输，我下次会识得俾你点唱噶啦。 嗯， 赢咗又 冇噶，赢咗就唔好咁贪心，即系个机会留俾输咗嘅人啦、 啊。好啦， 好 啦， 好 啦，好啦，转头见， 转头见，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系输入个案，至今累计11950宗确诊。16岁男患者由英国抵港，无病征，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分析。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三名保安系统高层官员已经就违反限聚令事件致歉，相信他们会经一事长一智。李家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有提到，过去社会歪理成河，现在需要拨乱反正，当局正是研究打击散播假消息，任何手段包括行政和立法都会考虑。近日有传超过200名区议员未符合宣誓要求，将会被取消资格和追讨薪津。李家超无直接回应消息是不是属实，只是说条例已经列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行为的正负面清单，哪一些行为有问题不属于真诚，常人都可以解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经历社会近年急剧变化，警务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个时候投身警队，足以展现学警们都是有决心、有能力、有承担、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栋梁。郑若骅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致辞的时候又说，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一国两制的初心，特区政府需要全力落实维持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律政司和警队在维护法治、国家安全、保障公众利益方面各司其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郑若骅又说，警队一直担起维护法纪、除暴安良的重任，是巩固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日本西南部受暴雨影响，多处山泥倾泻和水浸，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熊本和宫崎三个县超过240,000人发出最高警报，呼吁民众采取即时措施确保安全。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当地朝早7点前的一个钟头内，宫崎县部分地区录得63毫米雨量，鹿儿岛县北部的萨摩丁亦都录得60毫米，西北部的萨摩川内市住宅区多间的房屋有楼层被洪水淹浸，汽车被淹没。公共交通大受影响，来往鹿儿岛中央和熊本的新干线列车服务暂停。当局说，多条河流水位上升至危险的水平，有泛滥的风险，又预测九州稍后每小时仍然有超过50毫米雨量和闪电，警告今次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雨，可能构成严重破坏，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何文田港铁站第三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就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第三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有个电车嘅消息咧，就喺因为交通意外，而家由道路之道至到天乐里之间嘅东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噶，就由于有意外影响，由道路之道去到天乐里嘅东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圣贤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近芜湖街。咁而家惠业街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伟乐街气站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油塘港铁站。提提大家，喺公主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六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咧，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军营。其他嘅封路方面，喺干诺道西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威利麻街至到东边街嘅辅助道路咧，暂时都系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 唔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日。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电台冷知识，咩叫做 trailer 呢？ trailer 即是宣传声带，预告下一集的节目内容，通常会在节目完结之后或者其他节目时段播放，用于吸引听众收听。 1822听紧你。 大家好，我是2000年入行曾经做过的节目，哇，青春交响曲入面的日本娃娃卡哇伊啊。 我是2003年入行的 在比赛之中一眼就看到我的了。我做过的节目呢，就是很多时在搭正搭半出现的九四八娱乐网。 估下我是边个？ 轮到呢一部分咧，我有我两个嘅后辈啦、 嗯。 咦，其实你哋系钟哥嘅前辈嚟嘅， 直头系啊！我见到阿白元浩小白，而家我都唔敢叫佢小白啊， 系啊， 要叫佢白前辈啊， 白前辈，几好听喎，白 钟哥 先 叫咁讲。 好多人都系咁嗌佢嘅， 系咩？ 系、嗯、啊， 咁啊就 我嗰代好多人都系咁嗌。 系啦，咁啊有阿 Lu 同阿小白啦。 咁同阿 Lu 同阿小白结缘在哪里咧？ 结缘咧就在阿小白就喺个2000年加入电台嘅， 嗯， 咁阿 Lu 就2003嘅，咁因为我自己都系作为一个好提携后辈嘅主持啦，喺唔同年代见到一啲，咦有啲系冇人要嘅喎， 系啊， 即系佢哋开头真系冇人，佢哋真系冇人要嘅开头。嗯、 我都系被执翻嚟 嘅 啫。 系啊，阿小白，你嗰阵时系点样冇人要法嘅？ 嗰阵时2000年有个新世纪 DJ 大赛啊嘛，二、嗯、台咁啊好多好手咧都已经有咗节目咧就要咗啦。 系 咁我咧就真系冇人要，即系 Roland 所讲嘅冇人要。咁啊 Roland 就觉得，诶、欸，哇，有个卖正姐、啊。 但系当年同期仲有边个啊？ 同期嗰啲都唔喺度嚟噶， 系冇做冇做啫，唔系唔喺度。唔系，其实因为我嗰阵时睇中小白一样嘢嘅，因为我嗰阵时做紧系五点到七点去到学生时代嘅轮住嚟试啦。咁、嗯、我哋就好需要多啲最新嘅潮流，而小白就识日文啊嘛。咁、 嗯、 我就咦咁可以用呢个僆仔咧，帮我揾一啲最新嘅日本资讯啦。又或者佢好多同日本嘅联络联系喺度噶嘛。咁透过佢咪可以多啲。年青人的日本潮流资讯在这里。 现在我都是靠这一样的。有什么跟日本有关我都说、啊、小白你搞定他了。都是这样的。是啊 是我都要找一下你的那些什么 V 啊或者 V 那些是吧都可以找你的吧。 随便找我。 是吧真的。 好了那么撸呢 阿 Lu 啦，阿 Lu 零三年嘅时候咧，因为去到我哋已经系稳步上扬中啊呢、這个节目，咁、嗯、我就见到一个新人咧，喂，点解咧佢肥肥矮矮咧，好似机械人咁嘅咧，即系佢讲嘢系咩啊咩咩咁我。喂，其實揾呢個人嚟搭下嘴都幾好笑啊！個節目， 純粹因為把聲騎嚟 啊，把聲真係好騎嚟嘅嗰陣時，同埋我哋嗰陣時太多仔啦，我哋五個男仔一齊做噶，咁我想揾翻個少少好樣嘅女仔點絕下啦， 就唔係小鮮肉啊，揾個小鮮女咁樣。 係啦，咁佢嗰陣時真係似鄭融噶，係、啦，估唔到而家咁啫嘛， 而家 都似， 而家都似， 都係女仔咯， 你似鄭融個肚皮而家， 女仔咯。 小華，你講多次剩下嗰句啊！冇眨眼喎， 都似噶， 我精神冇眨眼嘅。 咁所以阿小白，你讲下啦，譬如咧，你同我合作咧，因为咧，其实佢哋呢一代咧就已经好少少冇俾我闹得咁金啦。即系阿锦嗰代咧，即系阵间大家会知道。 即系你收咗火啦，已经系嘛？ 收咗好多火啦， 过咗更年期啦嗰阵时。 啱啱差唔多进入紧，但系又开始要调节下自己嗰种嗰个状况咧。小白，我有冇闹过你好金噶？有几快、啊？ 有好多。不过我而家谂翻起，我觉得其实又系应该嘅、 嗯。 因为如果你问我而家，譬如有见到好多新入行嘅同事咧，而、家我哋就会用个方法就系、是、劝下佢啦，鼓励佢啦。但如果你俾我选择嘅话，可以翻翻去用以前嗰套咯，我都会选择用翻以前嗰套，因为你最快、最直接令到一个人最短嘅时间之内有一个好明显嘅进步。 系， 其实就 系 要用咁样嘅方法严厉啲咯。 系啊， 系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喂，以前嘅方法。是真的有他的好處的在這 裡。Lu 呢 ?Lu 有沒有被 Roland 鬧過的？ 實有的。 金不金先得。 在他口中就沒有以前那麼金了。但是對我來說那些死妹那時18歲進來未被人鬧過的嘛都會覺得都是自己個人是覺得害怕、這個、 有沒有童年陰影啊即是這些。 又冇喎、啊，因為之後見到個世界多啲嘅時候，其實 Roland 以前嗰種咧已經係好好噶啦，已經算係咁噶啦，起碼唔係好刻薄啊咁樣咯。 係啊，喂，我真係好錫佢哋噶，你問下小白啊，我為咗咧去 grooming 佢嘅 image 咧、即係佢加入輪住嚟試隊啦，你知佢個樣咧太公正啊，即係太乖啊，咁但係嗰陣時行年青人咧要同隔離街爭聽眾噶嘛，我話喂你太乖，不如咧我帶一帶去 要快啲啊， 你我嗰個髮型師嗰、那個係港姐。 御用嘅， 我去髮型師啫，我以為你帶佢落去老闆啊。 我依啲佢自己識去嘅啦，以前已經 都喺嗰度附近。 係啦，咁我喂，佢有一個咧好朴素嘅一個死僆仔變成一個爆炸頭，好有型咧。咁你我哋去做 school tour 嘅時候咧，啲小妹妹咪好開心，哇，好有型啊呢個哥哥。即係我係咁樣去 grooming 佢哋 image 嗰陣時。 係啊，哇！嗰陣時我第一次用呢個形象去試人嘅時候咧，哇！我覺得嗰個 effect 好大啊。因為我咁大個仔，就嗰陣時嚟講，我從來冇試過個頭係可以咁 wild 啊！ 但係你屋企阿媽冇鬧你啊？ 冇，我媽係嚇咗一跳咯。點解個頭仲 wild 過嗰個紅髮小丑嘅？ 即係有冇開門俾你啊？邊位啊，先生？你邊位啊？ 佢係攞住咗個掃把嚟開門俾我。 因為呢個係最短時間咧 ，ice catching 令到啲學生觀眾認識佢啊嘛。即係我好想用呢個方法。嗱，而家個曾比特咪又係咁。 係咯， 係咪啊？ 係啊， 個潮流係永遠都係 都係嗰個套路。 好啦，咁你點樣去塑造阿 Lu 當年嘅形象咧？ 係啦，阿 Lu 又真係咧，嗱頭先話佢似鄭融啊嘛。我見到咧，我哋有啲宣傳活動咧，咦要見記者，我用翻我以前嗰套啊，即係點樣去博見報咧？幫佢，喂你。同阿鄭融一齊跳鄭融嗰陣時 cut 嗰首紅花會，係啦，你著翻佢嗰套衫，兩個一齊跳，嗱，就算想唔影你咧，一定會影到你嘅。咁殊不知咧，真係影到佢喎。嗱，我而家見到啲相啦，即係見到阿 Lu 我哋阿 Crystal 幫我哋揾翻。 我識阿 Lu 咁耐，我都未見佢著過嗰樣。 未啊，我都未見過。 我除咗嗰次咧，係冇著過咁樣，我都唔敢著到咁嘅。當下佢嗰陣時叫我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我都諗咗下。都要做嘅， 形容一下先，因為呢張相咧就見到阿 Lu 咧著住一件衫咧就露出小蠻腰，即係完全未見過。 係啊，露埋 冇見過我蠻腰嘅時候， 冇見過，真係冇見過。 大肚墩嘅就見得多啦。 係啊，我呢套衫係點樣整翻嚟？ 唔係整翻嚟嘅，嗰陣時係真係問鄭融嗰邊，佢哋 MV 嗰件衫係阿容著，係直情阿容著嗰套， 就係同一件， 完完全全攞咗出嚟。 我哋 detail 所以以前真係 係啊，多謝唱片公司嘅配合啦。 但我見到你個樣好咬，真係。 第一次嘛，真係好驚，嗰時係第一年入嚟輪住嚟試㗎，跟住仲要係唔識跳舞㗎嘛， 仲要上大舞台啦已經。 嗱，正話阿 Ruan 咧就講咗話，當年你點樣去令到阿白元浩個形象改變啦，或者點樣令到阿 Lu 可以再突出啲咧？調翻轉頭，我又想聽下小白同埋阿 Lu 講啦。當年你即係好認真講，而家冇乜合作機會啦，今日上嚟嘉賓啫。你哋而家有啲咩嘢想同翻阿 Ruan 講咧？就算話，唔係啊！你當年你鬧得我好甘，我唔服氣。你我而家可以鬧翻佢嘅。你有啲咩想同佢講咧？ 鬧啊，真係冇喎。其實一路以嚟咁多年，我都係多謝嘅。即係我同佢之間好多時都仲有來往啊，咁樣咧。我成日都覺得講得好啱嘅，就係頭先小白話，以前嗰種佢同我哋嗰個溝通方式啊，我都其實唔係好覺得嗰種係鬧。其實嗰個溝通方式係。是一種慢慢令我哋成長的一啲説話嚟嘅，所以一路以嚟我成日都會判住我真係真心多謝佢嘅，所以佢任何佢叫我幫手買下嘢啊，嗰各樣我全部都唔推嘅。 但你有冇諗過，即係如果當年唔係因為同阿 Ruan 合作，你而家嘅發展會更好呢？ 咁我又冇咁樣啦，呢個係自己能力嘅問題嚟噶嘛，即係冇得推卸喺人哋身上噶嘛，呢個我好有自知之明嘅。 喂，咁如果我一直當年唔走，你係咪應該會繼續同我一齊做節目呢？ 我一路都係期待住嘅，我成日都話我一路留喺度就係期待你歸來啊嘛。 我終於等到啦！ 兩位梁生我都多謝嘅，咁一個就係我好想佢再同我做節目嘅人啦，而鐘哥就係我好想同佢做節目嘅人啦，因為一個就係俾我機會做節目，一個就係俾我機會寫書嘅人啊嘛。係 啊，咁你會有好好嘅發展嘅。 真係 放心放心放心，我哋幾時都會有呢啲機會喺度嘅。 好，等你哋 等等啦。小白咧，小白又點樣睇阿 Ruan？ 系，我哋讲真心话，我闹得佢好金嘅，因为 当时，所以我头先一路听阿 Lu 嘅时候， 你可以讲真心话，正话阿李志光闹得好金噶， 系啊，我一路听阿 Lu 讲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喂，你即系当我离开咗轮住嚟试嘅时候咧，哇，你真系成个风格唔同咗，即系起码阿 Lu 会话，其实佢嗰套系OK， 都唔系闹得好金嘅咁样，但我又觉得，喂，真系都金金地嘅，但如果你话谂翻起以前嗰一啲最难忘嘅。我自己反而有幾下咧，我真係覺得，唉，其實以前真係細嘅，可以做得好啲嘅。例如係咩咧？ I 三啊，梗有噶啦。我以前咪有小白新聞嘅、即系七點前十分鐘噶嘛。咁啊做完之後咧，我有一日咧，我嬲到咧，我砰門啊！即系我唔知 Roland 記唔記得？ 唔記得啦， 好彩你唔記得。不過而家都係啦。咁我砰門咧，直播室 C 三 A 嗰個門砰咁樣啊！呢一下咧，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當年唔係咁樣砰門咧，沉住氣嘅話咧，可能咧我自己一直以嚟即係會。即系对 Roland 对轮住嚟试个感觉咧，可以再有更加多嘅快乐回忆喺度。 系， 不过好彩你掹咗门啫。 点解？ 如果唔系，嗰度系唔会装修嘅，因为你就掹烂咗道门，所以就整翻啦， 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每一个经历咧，对我嚟讲好紧要。即系如果你问我，喂，有啲咩同头先钟哥都问，有啲咩特别嘢想啊 Roland 讲啊，系咪要闹翻佢啊咁样？我反而咧就有少少覺得，喂，當年我扮咗道門，可能 Roland 都唔記得，但我真係覺得，喂，真係唔好意思嗰陣時，因為我一個年輕嘅時候咁衝動，我其實個人都唔係好多脾氣啊，咁點解嗰一下又真係收唔到咧咁樣 咯？咁咪犀利咯，冇乜脾氣都俾我鬧到有脾氣喎、 啊。唔係有啲嘢嗰陣時諗唔開嘛，諗唔明啊嘛。 剩翻少少時間，即係三秒鐘，可唔可以啊？白元浩同阿 Lu 每人諗一句説話送俾？以前嘅梁逸麟，即系而家嘅梁子希咧。三、二、一，小白， 阿里加多， 真正嘅鬼才。 多谢多谢多谢。 好，又剩翻最后三秒钟，留翻俾你哋一句说话送俾而家嘅梁子希，你想讲一句乜嘢说话咧？小白， 喂，快翻嚟啊！ 搵多啲。 多谢多谢多谢。 前我双脚仿似不足地，落魄地云梯天空里飞。 从前我不觉得地心吸力，就像我飘于空气。 我没有你，没有要占领。双脚仿似不足地，落魄地云梯天空里飞。 从前我不觉得地心吸力，就像我飘于空气。 我没有你，没有要占。 不理。 寻找终极无敌二台迷， 喺听听众电话之前咧，想讲讲净话只歌先。 系啊， 嗰班女声咁好听嘅。 系啊，容祖儿啊嘛，因为系。 怪知啦，嗰班男声系 得咩？而家嗰班男声 唔系唔得啊，直头系坚正啊！ 哇， 边位嚟嘅咧？ 系啊，就系二十年前啊。梁逸麟同埋容祖儿嘅双脚着地啊！ 哇，点解会有呢只歌出现噶？当时啊， 我哋而家系二台四十周年啊嘛，系咪？咁其实当年咧就系二台二十周年嘅时候咧，出咗一张呢个 Family Album。 嗯， 咁咧里边咧有好多识唱歌嘅二台同事咧都有首歌嘅。咁啊，另外咧再加埋咧就系咧当时得令嘅一啲歌手啦，有容祖儿啦，就同我合唱啦，亦都有系阿 Ada 啦。就同陳奕迅合唱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好榮幸嗰陣時就係呢首歌啦，都令到我同阿容祖兒更加多人認識啦。 哦，係啦，唔怪之啦， 係啊， 所以我嚟緊喺呢個節目裏邊咧，都會不定期地咧，又會有一啲可能大家都聽過好多次，但係已經有好多年冇聽過嘅歌，都係講俾大家聽。 因為咁多年嚟咧，其實二台都出產過好多 DJ 歌手啦，咁所以有好多或者二台一啲經典嘅廣播劇主題曲啦，都會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面可以播俾大家聽嘅。 嗯，而家就冇咗啦。 咩啊 ？DJ 歌手 哦，我捧你啊！ 我而家都可以做歌手，即系有市场系嘛？可以出嚟唱翻两首粤曲先。 银发族好有 market 真系唔系你估。好啦，即刻嚟咧就系我哋呢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咁正话咧就有 Angel 咧就已经胜出咗啦。 系， 咁佢可以累积。 系啊， 淋一淋妆落嚟。 咁啊，暂时 Angel 咧系有二十分噶啦，因为每条嘅得分系十分啊嘛。 我差啲唔记得写得。 系啊系啊，咁我哋揾翻 Angel 出嚟先啦，好嘛？喂 ，Angel。 你好啊， 你好 Angel， 杨 Angel， 恭喜晒先吓，啊唔好咁快讲住， 嗯， 唔好讲啲过头说话，唔知佢过唔过到呢一关， 系啦， 嗯、 好，你嘅对手咧就系阿 Jim，、啊、你好阿、啊、Jim， 系听紧你，我系 Jim， 阿 Jim 你好啊， 你好， 啊、到我哋唔记得咗。十八日咦 听紧你系啊，大家互相听紧，大家总之， 但系先唔得呢个传统，我哋要坚持翻嘅，嗱，咁再讲一次啊。十八廿二， 听紧你， 我 听咗。好，唔该晒，到我哋唔记得真系唔啱啦。 系啦， 好啦，正话咧就有阿小白同阿 Lu 同埋阿 Rowan 梁子希嘅访问啦。咁有几个问题咧，而家就要再问嘅。不过记住啊，先要讲咗你哋自己个名先，先好作答，得唔得？ 嗯，好。 好嚟啦，第一条，当年阿 Lu 俾佢哋话似边位歌星咧？ 詹 阿詹， 郑融。 Yes。嗱，你有十分啦，已经。 哇哇，真系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咦，如果你答多一条，你抢到阿 Angel 嘅话咧， 就平分。 系啦，就平分噶咯。OK， 好，第二条咯。 小白俾阿 Roland 带咗去整咗一个乜嘢嘅发型？哇，阿尖先啊，都系阿尖。 爆炸头。 哇， 哇，好劲啊！咦，咁呢条 真系抢上嚟。 系啦， 好啦，第三即系要问第三条啦。 系啊， 好啦，听住啦。小白同埋阿 Lu 边位做过轮住嚟试呢个节目？ 边个？ 咦，阿尖啊，都 听到阿尖先啊，尖。 小白， 小白好，小白， 嗯， 系错嘅， 系啦， 有冇补答？ 可以补答嘅 Angel， 系两位都有啊 ，Yes， 咦？你有25分啊，因为保大有5分㗎。 哇哇，你真係赢得惊险喎。 哇，好惊险啊。 你即係 Angel 呢可以再臨裝落到去陣間5点钟嗰一節啦。 係囉。 阿朱唔好意思，不过呢都唔该晒，恭喜晒你先，因为呢你都可以得到我哋有少少嘅禮品嘅，就係一个精美二台口罩香薰扣嘅。 係啊，阿朱嘛。 係。 喂，你听咗我哋二台几耐啊？多谢你嘅支持， 廿几年 咯，即系你由一个学生歌听到而家啦， 系中一、中二开始。 哇，嗰阵时咩驱使到你听呢、這个二台嘅节目嘅咧？ 嗰阵时屋企人听，所以跟住一齐听。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个听嘅节目系边一个啊？ 应该系呢个星期六十二点至两点嗰个中文歌曲龙虎榜。 哦，即系紧贴呢啲流行曲嘅系啦趋势啊。 哦，你中意听数榜嗰阵时，系咁你而家咧，你而家譬如咧咁好多谢你咁有心打电话。星期六咧，你而家系边？喺公司定系屋企啊？ 啱啱翻咗屋企， 翻咗屋企啊！哎呀，多谢你支持、啊， 多谢你支持先啦、啊哦。不过唔紧要，唔紧要，再一次多谢晒你嘅支持先，希望你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咪话俾佢点唱咩？ 系啊，啱想讲啊，有冇点唱啊？ 点唱？点唱俾屋企人？ 好啊，多谢你， 多谢晒 Jim， 多谢晒 Jim。 好， 嗱，咁 Angel 就唔同佢多讲住啦，因为阵间五点后咧，仍然会同佢倾电话嘅。唔该晒啊 ，Angel 先啦、啊、吓。 系啦，我哋不如讲下咧，就五点钟翻嚟仲有第三回合啦。 系啊， 咁另外其实五点半嘅时候咧，我哋咧每一次咧去到五点半都有一个咧二台现役嘅二台同事出现嘅。 系啊，咁今次咧当然就请你一个当时得令啦，嘅 DJ 上 系咪请梁永忠啊？又系。你请我，我请你咁样个节目，集集都系咁啊！原来 你请完我，我请翻 就你做嘉宾啦。 唔系呢个就唔使估嘅，阵间就话俾大家听啦。咁佢哋咧就玩另外一个游戏。 系啊， 咁因为我哋始终都希望喺呢个二台四十周年里边咧，就俾多啲嘅欢乐大家。 系啊， 咁佢哋玩另一个游戏，就有另一种嘅奖品。 系啊 ，DJ 自己都会有斗决嘅， 斗得翻 嘅。系啊，都系十月二号佢哋会有决赛嘅、 嗯。 好，咁我哋听听新闻交通翻嚟啦，继续有我同阿钟哥嘅 十八廿二听紧你。 国无权干涉，强烈敦促英国国会有关方面尊重事实，停止毫无根据的炒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干扰中英关系发展，多做有利于中英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相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河民田港铁站第三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都是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另外较早前因为意外而影响的道路至道至天乐里之间东行线电车服务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银影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六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大家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军营。另外在九龙湾的宏泰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十一点，宏泰道来回方向近住国际交易中心的部分路段分阶段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钟哥， 乜嘢事啊？ 新节目想几时开始啊？ 呢个礼拜六啦。 你想几点钟？ 晏昼四点到六点。 节目叫咩名咧？ 听紧你。 我听紧你啊。 听紧你啊。 不如找我做拍档啊！ 你太后生啦。 我转数快、 啊。有冇再快啲啊？ 不如找我啊！我是 Roland。 边位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RTHK Radio 2。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啊、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女人。今时唔同往日啦， 边也边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打不起万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甘也甘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对照住自己2000年版本的旧作，成长后的妇女厨艺进步之余，亦都变得更加独立，更爱自己。Karen 话呢首歌就是想表达当年到今日女性的转变。作曲李一丁、邓东城 ECity， 填词黄伟文，编曲邓东城，监制 Karen Mok、Edward Chan、李一丁。 如不可碰着 上榜三个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莫文蔚《妇女新知202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断在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小神仙，到清晨始在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难忘。2000年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好同嘴，一个钟一个刘永聪，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品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你连看看，由星空奇遇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 大家好，我是千禧年入行的 DJ， 曾经做过 DJ 生还者、香港小姐和 Trendy 禁，你估不估到我是哪个呢？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嚟到呢一部分咧，呢个人咧系广播史上咧第一个真人 show 出现咧，喺直播嘅时候喊出嚟咧，吓死晒当年嘅听众啦，同埋咧好多喺三楼 office 咧听紧我节目嘅一啲前辈嘅。 嗱，首先呢一位嘉宾咧系男士嚟嘅， 系 正所谓男士有泪咧就不轻弹噶嘛。点解佢要喊咧？ 系啊，即系要亲身问佢啊。佢而家惊我惊到咧，去咗台湾添。 啊，咩事啊？ 因为佢太太喺台湾， 系、哦、啦。今日嘉宾系 阿锦啊， 喂，两位前辈你哋好啊！ 哇，我叫你前辈啊，真啊锦，你做电台我都唔知喺边， 系咩？不过我真系奇怪，因为今次咧，我同钟哥上次咧，我哋就喺电视部嗰度相见啦，今次就喺电台部嗰度相见。 系喎，系喎，系喎，上次喺电台诶、电视部嗰边， 系啊。 好啦，点解你而家会身处台湾先？ 系啊，系啊。因为疫情关系啦，咁我就有一年 多冇見我老婆啦，咁跟住我就決定避走呢個梁奕文啦，所以我就決定匿去台灣。 因為 去台灣 係啊，因為其實近呢半年咧，我又揾阿錦合作嘅多，咁但係咧，我點解揾阿錦咧？其實咧，阿錦咧同輪住嚟試隊都好大淵源嘅，因為去到咧我哋第三代啦，即係晏晝五點到七點嘅時候嗰、那個年代嘅輪住嚟試啦，嗰陣時台長又同我講啦，話咧，喂，我要你幫我打年青人市場啦。即係你幫我打好咗一點到三點晏晝嗰個食 lunch 嘅 office 嗰啲辦公室嗰啲藍領嘅市場之後啦，咁我心諗死啦，要做五點到七點，因為嗰陣時二台咧確實真係走失咗好多學生嘅聽眾嘅。咁我點樣可以即係打贏呢一場仗咧？嗰陣時幫電台。咁我其實嗰陣時都開始大㗎啦，都成三十歲，咁我唔夠 young 㗎啦嘛，覺得自己。 咁應該係打開老師嘅市場啦，唔係學生嘅市場。 係啊，但係可以扮 young 㗎嘛，你知我哋做開呢行。係啦，咁我就喺度揾啲後生仔女啦。咁我見到當其時就係2000年嘅 Y2K 啦。咁阿錦就係 Y2K 電視部嘅其中一個，即係嗰套劇裏面嘅其中一個青春演員啦。咁當年有阿 Sa 啦，有阿余文樂等等啦。咁佢哋已經俾人要曬啦。咁又得翻阿錦，咁阿錦佢亦都自戰同我講話，我好想做 DJ 哦，你咁主動嘅， 等陣先，呢、這個要求證一下阿錦啦。阿錦當年係咪你自己主動自戰俾阿 Roland 嘅咧？ 其實一半一半嘅，佢講嘅嘢都係真嘅，因為咧我哋嗰陣時拍完 Y2K 之後咧，就好多時間要去電台部嗰度宣傳，咁啊阿 Rowan 嗰度其中一個節目啦，跟住我又去過攞命醫嘅天仔樂園嗰度做節目啦，咁嗰陣時阿攞命醫同我講話，喂其實你可以考慮下做主持喎，你都幾口齒伶俐喎，咁所以我當再同 Rowan 一齊做節目嘅時候，我就話啊其實我真係對呢樣嘢有興趣咁樣，咁我一路以為就好簡單啫。点不知就入咗一个咧，不归路。 你话阅文其长啊，点解会成为不归路咧？咁 因为咧，我一开头 picture 嗰件事咧，就每日咧就 on air 就坐喺度好简单啦、啊。但系咧，我偏偏遇正呢个老师咧。佢就唔係人感品嘅，因為咧，我相信即係頭先你都訪問過佢一啲合作嘅朋友啦，佢要求甚高啦。咁我以前有一段長時間咧，係晚晚攬住個睡袋咧，就喺電台嘅三樓度瞓覺，一段情之間咁樣。咁因為我要自己進步啊，因為即係佢每日要求嘅嘢咧，係可能你今日錄。聽日就要有，或者調轉嚟講啦，即係可能佢喺三點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好 creative 嘅 idea， 跟住就想五點鐘就出街啦，咁佢唔諗咁多噶嘛，佢就喂我哋一定要做啦，咁佢嗰陣時一早講到明嘅啦，嚟到就為打仗嘅啫，我哋希望係即係要贏咁樣，咁佢好有明確嘅目標，咁咪大家一齊打仗咯，咁嗰陣時我又恃住自己後生仔，咁同埋真係想學多啲嘢，咁就真係晚晚都留喺電台。通宵達旦，我有一次嚇親熟梅姐，因為佢真係翻工嘅時候踢到我，跟住佢突然之間有條絲咁樣喺度咁樣咯。 嗰陣時傳聞話三樓好猛，其實就因為阿錦喺度瞓。 冇錯，即係嗰只鬼。 夜晚有啲影飄過啊嘛，就係佢嚟嘅。 係啊， 因為頭先咧，即係我想順便回應埋咧，即係呢個哭崩牆嘅 radio 歷史咧，亦都因為呢個原因而出現嘅。係，即係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咧，就係、是、阿梁生咧，就我記得我都幾深刻印象。過咗大概一個月度啦，咁我就嗰陣時仲係坐緊 mic two mic three 咁樣嘅。咁佢就突然間有一日話：喂，你即係做 radio 啦，其實都做咗個零月啦。咁你係時候睇下你自己究竟喺呢個零月學咗啲乜嘢？咁我其實嗰本身嗰個零月咧係冇學過任何嘢嘅，即係學嘢嘅意思就係我冇真真正正去話我要上堂學嘢咁樣。咁佢就話：喂，下個禮拜不如你就坐咪温啦，你就按 panel 啦。我唔知佢點解突然之間有咁嘅衝動，我到而家都唔知。跟住就話：咁我話哦。咁我要做啲咩啊？你咪自己去睇人哋點樣做節目咯。吓，即佢真係咁樣同我講喎。咁我記得咧喺嗰一個禮拜咧，我每一日咧，我係好早翻到 radio， 就企喺每一位前輩嘅 panel 後面，跟住睇下佢哋點樣按 panel 啦。咁我就好俾心機喺度轉言，喺度睇，好俾心機睇每一個 step， 因為我知道係 live， 我好緊張。咁到我真係 live 當日啦， 咁我就坐喺咪温啦，我隻手已經不停咁樣震，好驚好驚好驚。咁呢個梁奕倫咧就好大條道理咁坐喺咪跳啦。咁我就即係我因為我嗰陣時淨係可以睇嘅，我又同啲前輩未係好熟啦。咁我亦都唔敢問佢啲乜嘢，就咁睇。嗱，每日咧佢就會首先撳呢個掣，跟住之後就撳呢個掣，跟住就出呢條片，跟住就出呢頂聲帶咁樣，跟住就直頭去到我哋正式開節目啦。咁我都覺得之前係幾順利嘅，咁啊直接就開節目啦，咁啊播我哋輪住嚟試嘅色 tune 啦，跟住就開始音樂啦。我仲好記得個音樂第一下咧，就好似有少少火花啪咁樣一聲。咁我嗰下咧个心头大石本身嚟放低咗，我觉得啊，我终于出晒所有嘢，因为我哋对上嘅系要出埋新闻，即系 live 新闻要推埋佢哋啲所有嘅 feeder 噶嘛。咁跟住我哋一推嘅时候，咁我由始至终之前嗰个几两个月，我都系以一个 mic two 嘅新闻，即系阿梁生开完咪，即系第一句话啊，欢迎大家收听轮住嚟知，跟住讲完嘢之后，我哋就接嘴噶嘛。佢竟然嗰日唔讲嘢。佢一句聲都唔出，咁我就推咗個音樂，推咗三支咪，咁佢就望住我，咁我望住佢，咁我都諗，咦，佢仲唔講嘢嘅？佢第一句知唔知講咩啊？ 講咩咧？ 佢就話：做咩啊？你冇準備嘢講咩？你唔係坐咪温嘅，坐咪温你唔得講嘢。跟住我嗰刻就崩潰，因為我準備係所有 technical 上面嘅嘢，我冇諗佢要準備 topic 上面嘅嘢。跟住佢嗱，你話要記住 live 緊喎，咁我就講完呢句嘢啦，咁我就哈哈哈哈笑，跟住佢話咩？你諗住笑到七點啊？咁我第二句嘢開始接唔到啦，我緊張到即係我隻手喺度震啊！跟住話你啲音樂好大聲啊，推翻細啲啦。咁你準備究竟講啲咩嚟啊？即係 live 一路講緊，咁我就推細少少音樂啦。咁跟住話，咁你冇準備 topic， 咁你冇準備歌啊？即系我嗰阵时已经乱咗，因为你冇理由啊开完节目出完战队音乐就去歌噶嘛。咁我系有摆只 CD 喺嗰边嘅，跟住我就死死地气就准备另一首歌准备播啦。跟住话咁你跟住佢系用一个几恶嘅态度话，咁你出去啦，即系叫我出去翻去 B 房嗰度，就唔使我 on live 啊，佢坐翻咪温啊。咁我就死死地嗰日就冇做个 on 呢样嘅，因为我已经喺 live 嘅时候喊紧，兼且咧 part two 佢一开翻咪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笑啦，已经，跟住佢话：哎呀，叫佢坐咪温，佢而家即系喺度喊紧啊，佢已经即系冇嗰个力，即系应该就唔可以做节目咁样。咁我觉得喺 B 房我已经崩溃，我唔知道可以自己做啲乜。但我自此之后就知道。做一個主持唔係話一個技術性嘅準備好就夠，即係你有好多嘢要臨時執生啊，要準備嘅嘢要再 real preparation 多啲咯。 但係佢咁樣對你咧，你有冇即刻去鵝頸橋嗰度打佢小人咧？ 我嗰一下明想詛咒佢。真嘅，因為咧。淑梅姐呢，因为呢件事呢，嗱嗰陣时我哋呢其实成个二台呢真係好上下一心。因为呢件事之后呢，首先呢有除咗我咒骂佢之外啦，有大量嘅前辈呢已经去审问梁奕倫呢个人啦。亦都好多人去安慰我。係啦，即係佢哋話啊咁啊，嗱有啲人當然落去就鬧佢啦。即係我嗰陣時記得好似 Alex 也好啊，跟住 Mimi 也好啊，所有人都喺度，即係佢哋嗱，你知佢哋本身好 friend 啦，咁佢哋梗係會鬧阿 Rowan 啦。咁另外譬如前輩啲嘅，即係淑梅姐啊嗰啲咧，就真係同我講話啊，其實阿 Rowan 咁樣話你咧，都係想你好啊，啵啵啵啵咁樣。咁所以我係得到安慰，即係得到一啲温暖嘅。咁但係自此之後，我就每一日就好緊張啦，翻工。即係同埋點解會留夜都留喺度電台，從來唔夠膽譯呢個梁奕倫嘅意，亦都要每一日做所有嘅嘢咧。是有原因的。 喂，但是因为你这样成才、哦、你看看你现在做那些 sick tune 啊那些 opening 那些技术几好啊、做主持又做得好、啊、是不是 是多谢你。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好做很多访问都好啦，我都当 Rowan 是师傅，同埋即有很多人都有在访问当中问过我的、就是说有时讲开这个经历，他说那为什么你还会即係對呢個人係不離不棄，即係都仲係當佢師傅咧。有啲人係會憎佢噶嘛，即係我哋話齋會唾罵佢噶嘛。但係我又會覺得你唔經歷過呢樣嘢，可能我哋作為演藝工作者或者作為一個主持人，你會 你會太輕佔，因為我哋嗰陣時 Y2K 已經叫做有一定嘅名氣啊嘛。 係啦。 咁如果我哋得個外殼嘅時候，咁你冇一個人去話俾你聽，其實做演藝圈係一個好長遠嘅路。即係譬如我而家都叫做做咗20年，即係演藝圈啦。咁我要捱咁長嘅路，如果我冇翻咁上下嘅料嘅話，咁你捱唔到咁耐噶嘛。 好啊。唔該曬，咁啊，唔該曬。好啦，最後一句説話，如果想送俾阿 Roland 嘅，你想講嘅叫乜嘢咧？ 粗口， 我想講啊， 四個字咁樣，恭喜發財。 我原本係想講話好自為之嘅，即係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佢而家咧，再次投入翻工作啦，因为我依家同佢合作啦，咁我真系有机会报酬嘅， 好自为之啊你， 我忍住四个字唔话你而家， 好唔该晒，咁唔该晒， 拜拜，多谢， 拜拜。 光阴好比像画纸色彩，它自由透视，唯愿能他朝想起今天的一切，不追悔亦无需失意，随着脚印在走，太无知，每分秒新的开始，新的举止，每天不再类似，人生太多出色玩意，好出精彩拍子，两次来试两次又试试试又试，哪有不可以？人生太多出色玩意，去拍子，忍住嚟试又试又试试试又试，哪有不可以？忍住嚟试又试又试试试又试，或多一试次，哪有不可以？再多一试次。 寻找终极无敌E台迷， 其实咧喺每一集啊嚟紧嘅十八廿二听紧你里边都会有好多嘅DJ 朋友们同我哋倾偈嘅，当然咧喺访问嘅部分可能系一啲前辈级嘅，咁今日咧就有我小白同我 Lu 都系前辈级，入咗佢哋添， 佢都廿几年噶啦， 都廿几年啦，咁仲有阿锦啦，同埋之前有阿 Alex 李志刚啦，咁但系咁多个咧都系环绕住喺轮住嚟试梁逸伦，即系而家 Roland 梁子希嘅身上边嘅，所以 Roland 今日咧就全部都系同你有关，嚟紧咧就会系你就系、是。十八廿二听紧你嘅一份子啦， 系啊系啊，咁啊嚟紧每个礼拜都有唔同喺以前喺我哋二台咧做过好多唔同嘅节目咧，大家都会认识嘅一啲咧经典嘅 DJ 朋友出现嘅。 嗯，系啊，嗱，咁啊即刻翻翻嚟咧就系终极无敌二台迷啦。啱啱之前咧 ，Angel 咧就有25分啦。咁而家呢个新嘅对手咧就叫做阿君，好，十八廿二， 喂，阿君 ，Hello， 十八廿二。 听紧你， Angel 喺度啊！但系 Angel 咧，而家就暂时有25分，即系话阿君咧仍然有可能喺呢个 round 里边咧将佢击到嘅。 系啊，我哋累积分数噶，所以咧唔紧要噶。头先讲阿 Jim 咧，虽然佢得5分啦，系啦， 唔系20分，20分， 系啦，有20分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其他人渣过你嘅话，你可能去到决赛你都会入到去围嘅。 咁即系话咧，如果系 Angel 咧，佢而家开始一路提都答中，直至到第12集。咁阿 Jim 咧就有机会以次名出线啦， 系咯， 虽然佢得20分， 应该唔会啩，大家冇咁渣啩。 嗱，记住啊，我问咗问题之后，阿 Angel 同埋阿君咧要先嗌咗自己名先啦，得唔得？ 好 你啦，好，问题第一条，阿锦喺电台瞓觉，曾经吓亲边位 DJ 咧？ 阿君， 阿君， 阿君， 车淑梅。 啱咗，好紧张啊，好紧张啊！阿君，如果你答晒三条，咁 Angel 就拜拜噶啦。 记住啊，嗌咗自己的名先啊。好，第二条 ，Roland 喺直播嘅时候曾经闹阿锦，阿锦有啲乜嘢生理反应呢 ？Angel，Angel。 Angel? 喊， 闹 到喊， 系啱嘅，哎，即系 Angel 而家有35分啦 ，yes， 都问埋第二条先，好，第三条先吓，好，跟住第三条，有边位 DJ 曾经帮阿锦出声闹翻 Roland 咧？ Angel 咯 ，Angel， 车淑梅。系 啱， 啱啊！ 李志刚， 哇，啱埋， 噏晒，你仲想讲佢？ 罗敏章， 哇，我全中、啊， 哇，45分啊！ 虽然你答一个咧都系俾10分嘅啫，你答晒三个都系10分吓、啊， 系咯，好厉害 ，Angel， 好厉害，好厉害啊！咁阿君咧，系阿君咧就得10分，不过唔紧要啊，都系嗰句啊，你啊，如果阿 Angel 继续答落去咧，阿君可以以第三名出线嘅，有机会啊， 10 分都有机会。 你睇我哋对你几好。 好，少少时间，阿君有冇想点唱啊？ 点样屋企人咧？ OK， 好啊， 阿君啊，咁你支持咗我哋二台几耐啊？ 好耐啦， 好耐啦，由几多岁听起啊？ 嗰陣時都神光第一線開始聽 㗎 啦，已經。 哦，多謝你啊！ 係聽到依家啦。 係啊，嗱，不雖然阿君暫時咧就未能夠勝出得十分啊，但係都可以得到精美二台口罩香薰扣一個嘅，多謝你先。 多謝曬你， 多謝曬。咁啊 ，Angel， 咁我就留待下星期你又要再嚟過㗎咯喎。係， 冇問題。 唔該曬 Angel。 係咯，但係 Angel，你下個禮拜有冇得落場㗎？依鐘數。 係喎，係喎。经理哦，收线 了，走咗啦， 埋位啦， 好啦好啦好啦， 点半啦，要第二间啦，开始做嘢啦， 系啦系啦， 唔该晒唔该晒。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参加呢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嘅话咧，咁下个礼拜有时间记得早少少打电话嚟， 系、 啊，咁我哋都会通知你哋嘅。 系啊，咪同事话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可以报定名都得。 而家报定名做咩啫？咁早 mark 定你下个礼拜唔好出街咯。 哦，真系噶，系咪啊？可以 mark 定噶， 可以噶。 咁、哦、但系用咩方法抽佢出嚟啊？即系又系斗快嗰啲咁样。 系啊， 咪斗快 cut 佢线咁。 系啊，佢哋自己决定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阵间翻嚟我哋有一个二台嘅现役同事出现咯。 系啊，咁除咗有呢个超级无敌二台迷之外，仲有另外一个我哋 DJ 朋友玩嘅游戏啦。 系， 当然咧。你喺得呢个台做，冇理由唔了解呢40年嚟发生过嘅事嘅， 哈！ 所以咧就要问翻佢，究竟呢40年嚟喺二台发生过啲乜嘢？ 但系呢个同事都系几年青咧，我觉得有好多条问题佢唔识噶， 唔会唔识嘅，因为佢最大嘅杀手锏就系靓。今日嘅嘉宾系崔杰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动议，对七一铜锣湾吉商警员案的疑犯表示深切哀悼，评议会之后撤回议案。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说，他欢迎警方国安处调查事件。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说，警方暂时未收到报案，但如果怀疑有人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任何本港法律，警方一定会果断执法，有证据的话会提出检控，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向律政司索取意见。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点名网上连登讨论区有很多不法信息，认为必定是调查重点，如果有证据必定作出拘捕。被问到警方会有什么跟进，萧泽颐说，孤物论背景是传媒或者是网站，任何人不论尝试在线上或者线下作出不实行为，或者美化煽动或者英雄化他人化犯法，警方必定会追究到底，奉劝市民切勿违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本港要理直气壮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呼吁本港教育界注重学生的国民教育，并着力推行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林郑月娥出席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论坛的时候说，爱国在古今中外都属于天经地义，相反背叛国家都被视为非常严重的罪行，属于天理不容，但本港回归前后都没有具系统的爱国教育。林郑月娥又说，政府以往推动国民教育的时候被别有用心的人和传媒大肆污名化，破坏学生对国家的观念和认同，形容危害甚深，而近年来亦都有别有用心人士和外部势力刻意误导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模糊他们的国民身份，激化青少年思想，并鼓吹他们做极端行为。本港需要爱国主义教育，向青少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纠正青少年价值观。支联会话，常委会经商议之后，决定将常委数目减半至七人，并在今个月底遣散所有支联会职员。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话，本港政治环境转坏，常委会认为要做防风措施，希望当有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损害可以减到最低。被问到支联会日后怎样运作，蔡耀昌话，会方每年的六月四号之前较为需要人手，六月四号之后的工作量相对较少。现在的调整是应对当前情况，而未来常委人数会不会有变，或者会不会重新聘请职员，未来可以因应情况再决定。他说，即使现有常委数目减少，支联会还有义工和友好协助，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继续推动工作。至于六四纪念馆方面，蔡耀昌话，因应纪念馆地址为例，支联会仍然在等待法律意见，日后会再讨论安排。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是输入个案，至今累计11950宗确诊。16岁男患者由英国抵港，无病征，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分析。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灰沙围。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灰沙围。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蒲江村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而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咧，龙尾去到近木棉山。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啦，喺公主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六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会封闭。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近军营。而喺西九龙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昼嘅六点钟，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嘅第一、二线系临时封闭。预计一下咧，喺晚上嘅九点起。因为西九文化区有天桥工程，咁介乎雅翔道天桥至到连翔道之间嘅一段柯士甸道西天桥系将会临时封闭，直至到听日嘅上午九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 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破地域界限，寻找最喜爱音乐。透过网络追踪偶像歌手，利用荧幕感受音乐团体嘅魅力。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言号，追踪日本网络演唱会音乐特辑。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十八廿二听紧你，崔杰彤， 前辈好，听众好，Roland 好，钟哥好， 哇，唔使咪好乖喎， 梗系要啦。 乜而家二台啲 DJ 女 DJ 咁靓嘅咩？ 嗯。 哇！ 你個年代嗰啲唔係嘅咩？ 係咯，明明你嗰個年代嗰啲仲靚喎。 咩？我嗰個年代最靚嗰個係卡哇伊啫喎。 哦，唔係淑梅姐咩？ 唔係卡哇伊。 你好識做人， 你夠膽講多次？ 唔係淑梅姐咩？ 不嬲都係淑梅姐。 咪就係咯，係啊，唔係啊，嗰陣時都有好多㗎。我見 Team Power 有好多前輩都係非常之靚女。 唔係卡哇伊真係唔算係靚嘅，卡哇伊係卡哇伊啊嘛。 咪係咯， 佢講俾你聽，佢可愛嘅啫，佢唔係靚。 喂，鍾哥介紹下，我識啊，崔潔彤係點樣㗎？ 哇，崔潔彤咧，你入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咧，你個個都可以見唔到。你一定要見到佢，因為最靚係佢嘅。 唔係啊，唔係唔係唔係，冇咁講，冇咁講，冇。 淑梅姐而家一台啊嘛。 我唔想中箭啊，係啊。唔係，我哋電台都有好多好靚嘅主持㗎。 唔緊要㗎，唔緊要㗎。下一次第二個上嚟咧，我都咁講嘅。就算莫莉上嚟，我都會同阿 Roland 講。 咁我放心啦。 成個二台最靚就係莫莉㗎啦。 咁我放心啦，係啊。咁你繼續講啦。咁係咯。我想唔想介紹一下我自己啊？今日第一次正式同阿 Roland 前輩。 其實有一樣嘢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崔潔彤當年係點樣入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因為我都唔係好清楚。 我真係見功咁見㗎，因為我知道咧好多DJ 朋友咧，佢哋就係參加呢一個DJ 選拔賽啊嗰啲。 你唔 係 㗎嘛 ？DJ 生還者啊咁樣啊嘛，我唔係㗎。我咧就係因為有個大學同學咧，本身入咗嚟香港電台呢度做嘢，咁咁啱嗰個時段，其實我入咗嚟十年啦。嗰陣時啱啱咧就係阿麥 Sir 麥潤壽就過咗去，即係 啱轉會啊， 轉會啦，係啦係啦，咁就有一個時間。 你要講轉會啊，唔好話過咗，一過咗， 過咗去 下一個可能 另一唔係，我未講完，我過咗去另一個會。 係啦，慘得我，就一個係過咗新。界就好难搞啊！ 佢咯，嗰边唔系新界嚟嘅，好似系啦。咁跟住就有一个时段嘅空档，咁跟住我同学仔就话：，喂，你有冇兴趣过嚟见下工啊？咁样。咁嗰阵时咧，我就全职系做紧一啲model 嘅工作啦，有少少出面 MC 嘅工作啦，都有嘅。 阿崔杰同系第一代靓模嚟噶。 哦，系咩？ 唔红啫嘛，所以你唔知咯，又冇出写真咁。 点解唔出咧？ 咩？系咯。 你覺得有市場咩？ 冇噶， 咪係咯。 唔係我問你點解唔出啫嘛？我冇話有市場啊。 唔係我自己都費事啦，係啊，冇獻酬啦。咁跟住就嗰陣時真係諗住係賺下啲零用錢嘅啫，即係可能影下啲雜誌啊，去下嗰啲旅行雜誌啊，即係有少少錢，跟住又有得請你去旅行，係啦，咁好開心啦。咁跟住嗰排咧，我同學仔就話：，不如你上嚟見下啦，咁樣。咁我就真係當一個 job 咁樣嘅，我就諗住電台都好啊，咁可能即係上嚟講兩粒鐘 賺少少外快咁啦。咁、我嗰陣時咧就係見阿唐哥同埋阿 Wendy 嘅， 即係當時嘅時任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台長 同埋 副台長 啦。咁、其實我就真係當一個 model job 咁去 casting，我就帶咗我張 com 卡上嚟。嗰、那個 com 卡咧，即是話咧，你將平時以前做開嗰啲 job 比較影得靚啊，甚至可能 P 過少少圖嗰啲啦。 嗰陣時邊有 P 圖啫？ 嗰陣時梗係有啦， 十年前 就冇咁方便用手機嘅，就用電腦 P 嘅，跟住揾啲專業攝影師搞搞佢啦咁樣。咁就合成咗一張圖之後咧，就帶咗上嚟。咁我就同阿唐哥同埋 Wendy 啊，你哋好啊咁啊，我平時就係做開呢啲咁嘅 job 噶啦。 跟住佢冇話呢位邊位嚟啊咁樣啊，即係嗰張圖應該 佢哋話影得好靚喎，佢話係啊，影得好靚啊咁樣。我心諗即係係咪我真人唔靚啊？咁跟住後來就傾偈啦，主要係問下平時你做咩㗎，讀書讀成點㗎，喺邊度讀書㗎咁樣。咁啊傾完一輪之後咧，咁好啦，你翻去等消息啦。咁點不知真係有消息喎？ 隔咗幾耐中間打電話俾你？ 一日就，我諗嗰時可能又係好急咁樣嘅，係啊，你知道我哋電台都係咁噶啦，啲運作係啊，好多嘢都好急嘅咁樣啦。咁跟住隔咗一日之後咧，就收到電話話啊，我哋都有興趣同你合作喎，咁樣。咁我就好開心啦，因為始終電台真係細個都會成日聽噶嘛。我試過打上嚟電台，即係嗰啲聽眾咧 投訴電話， 唔係即係分享一下啲故仔嗰啲咯。咁後來就真係好成功咁樣入咗嚟做第一個節目，不過嗰陣時就一個禮拜一日嘅啫。 嗰個係咩節目啊？ 同阿 Harry 哥哥一齊做嘅。 記唔記得個名啊？ 388放題。It's magic 有手勢 㗎。點解有手勢見到嘅咩 ？It's magic 唔係嗰時影相就大家就整一個手勢。 因為 Harry 哥哥啊。佢中意 magic 啊， 做翻兒童節目係嘛？ 係啊，咁同埋咁啱嗰陣時，好似就係30周年咯，即係啱啱十年啦，係啊， 係喎， 係啦，30周年嘅一個節目嚟嘅。咁點解有手勢咧？就係嗰時30周年咧，就都有一個夜晚有一個 show 咁樣咧，咁啊介紹一啲新嘅節目啦。咁我哋就係表演魔術，同埋就做呢個 magic 嘅手勢。 真係唔講你唔覺，我真係會上一次啊，崔潔彤入嚟就係30年，而家就40年咯。係 啊， 真係。 咦，咁我都要慶祝下喎， 都要慶祝下入嚟啱十周年咯。 有冇嗰啲咩銀牌啊？嗰啲攞下噶， 即係有金牌仔， 即係加盟公司。 唔係，陣間送一個嗰個香薰扣俾你先啦。 哦，好啊，都閃靈靈嘅喎， 係閃靈靈㗎，幾好㗎。 不如你煮個飯俾我哋食啦，你煮嘢咁叻。 好啊，其實我都想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崔潔彤煮飯有幾叻，留意每日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線嘅崔神廚房， 係咯， 佢每朝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啲美食嘅。 咪係咯，喂，咁但係你中間做過晨光第一線。都是不是 中間是啊 l u x u r 時代咁我好好彩嘅，因為嗰陣時咧，頭先講嗰個第一個節目咧，佢就唔係 last 咗好耐，一年都冇啊，我記得。咁但係咧，臨叫做完結之前咧，咁公司又安排咗我去晨光第一線嗰度咧，佢話你落去學下嘢啦。好快速成長㗎咁樣，咁最好笑呢係我記得落去之前呢，咁當時台長都有同我呢做一個心理嘅準備嘅，佢話嗱就咁，其實都有唔少人呢落過晨光第一線嗰度受訓㗎，咁如果你做完兩日之後大家發覺唔係好啱呢，唔係你嘅問題嚟嘅。可能你把聲唔適合做朝頭早，或者可能咧有好多嘅因素嘅啫，唔一定係你有問題嘅咁樣啦，即係打定個底話俾你聽，你可能好快俾人烹走㗎。 咁好嘅，你嗰陣時有心理建設嘅，我嗰個年代冇呢啲嘢嘅喎， 即係烹走就烹走 咯，係啊，做得晨光做得唔好就即刻走啦。嗰陣時啲年代， 咁可能佢都覺得我可能好快俾人烹走，所以預先 心理建設。 心理建設。 咁今次揾你再翻嚟晨光嘅時候，有冇呢啲咁樣嘅心理 建設？ 有冇㗎？ 冇心理建設㗎。 冇嘅喎， 總之你聽鐘哥話就得噶啦。 呢個我要問啊，我喺度咧，我想問你啦。咁啊，即係咁著名嘅節目主持人梁榮忠 先 生 啊， 即係當佢唔喺度啦，係 啊，唔係我哋通常講人哋咧都當佢唔喺度，明明坐喺隔離。 喂，其實佢惡唔惡啃嘅咧，朝朝咁對住佢。 你講真話？ 唔係你講緊個樣，講緊個樣定還是個性格先？ 佢唔係喺度嘅咩？ 係啊， 你冇得出聲嘅而家。 係咯， 唔係其實鐘哥真係一個好好嘅領袖嚟嘅，我覺得係啦，即係佢就帶領住我哋幾個叫做同事啦，即係一齊為晨光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各司其職啦，我覺得係啊，咁我相信係一個凝聚力嚟嘅，惡唔惡啃咧？就見仁見智啦，係啊，點樣為之惡啃啫？ 咁你咧，你又見仁見智。 我惡唔惡啃？ 你覺得咧？ 咁你問鐘哥啦。 嗱，既然係咁樣，啲問題我留翻陣間一次過問啦。 係， 到而家聽一聽隻歌先。嗱，點解我要播呢一隻歌咧？其實而家我哋三個喺度坐喺度咧，就啱啱好啦。如果大家細心聆聽我哋嘅主題曲咧， 其實除了有我哋嘅，要多謝阿陳明希幫我哋搞咗呢隻主題曲先啦。咁另外仲有葉樹輝幫我哋又做 mixing 啊，做有好多編曲嘅東西啦。多謝曬阿明景同埋葉樹輝嘅。咁而呢隻歌正正就係除咗有陳明希嘅聲音之外咧，其實另外嗰三把聲音喺直播室喺曬度啦。有阿 Rowan 梁子希。有崔杰彤同 有梁 荣 忠， 系啊，我哋不断喺度唱紧，听紧你， 听 紧 你 咁啊。其他嗰啲我哋唱唔到啊，各位。 咁啊，今次咧就拣嚟啊，播下明希另一只歌先。咁啊，陈明希有一只啱啱新嘅歌啊，叫做《星之静》啊，一齐听听。 星已泪，钟声已泪，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已伴，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在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就要调笑。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设性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 多谢啊，明喜帮我哋做十八廿二，听紧你嘅主题曲，有佢嘅新歌叫做《星之静》。 十八廿二，听紧崔杰彤。 系啊，系啊，我哋系咪要 玩 游戏 啊？嗱，呢个游戏好简单嘅啫，我要问你五条问题，两条系必答题，每条十分， 咁當然呢，經過十二集之後呢，就睇下邊十二位 DJ 朋友最高分，最高分嗰位就可以參加我哋嘅第十三集嘅總決賽， 係啦， 咁而爭奪最終大獎嘅， 係 最終大獎嘅係 最高分係兩個， 三個 ，OK， 但係不過我都係志在參與嘅啫， 係啊，咁唔使講咁多住咧， 有冇錦囊啊？ 有，冇錦囊， 有冇打電話問聽眾啊？ 有黃牌， 有黃牌， 不過先要答咗頭兩條嘅必答題先嚇，必答題數每題係十分嘅， 但係要提提你，答錯咗你會扣 十分 嘅 嚇，但係可以棄權，可以棄權。 喂，咁有冇罰嘅先？ 冇 罰 ，OK。 好啦，好快讲第一条必答题嘅十分，请讲出啊呢条你应该一定识答啦， 系咪噶？ 真系，请讲出任何一个曾经喺二台出现过嘅节目系用数目字开头嘅， 数目字开头三五成群咯 ，yes， 好 厉害，即系已经 有 十分，已经有十分， 我有分， 嗱，即系譬如有三五成群啦，甚至乎你自己嘅出道之作啦， 三百万放题 系啦系啦，或者有三个小神仙啦，三个寂寞的心啦，一个钟一个梁明钟啦，二人世界都有好多系数目字开头嘅。好啦，第二条即系有十分啊。第二条必答题，作为 DJ 你经常都会用 SD 卡嘅 ，SD 全名系乜嘢？SD 卡全名系乜嘢？ 吓， 你自己收埋咁多， 你扮唔知嘅啫嘛？你真系唔知噶？ 我真系冇了解过啦。我估 D 啦 ，SDD 应该系 disk 啦。咁佢系一个 SD 卡 咁啊？唔系咩？唔系？咦 ，Roland 好似 我震一震， 打咗个冷震。 SD 卡 系 ，SD 代表咩咧？ 唔通系？ 你唔好望出边咧，望住阿监制啊，肚都冇用嘅。 系啲 saving disk 咁样嘅意思 ？saving。 四唔啱啊！ 喂，即系 悭 啲啊！你真系可以悭啲。 唔系储存，等我谂先啊！ 喂，你真系唔知啊！ 我真系冇。 你日日都用住噶喎，你哋做节目。 喂，呢个同电台冇关喎。 咩啊？你系 DJ， 你经常都要用 噶。呢个 IT 题嚟噶，无啦啦问我啲记忆卡。 日日都喺度用 SD 卡，你唔知 SD 系乜嘢 ？SD 系咩嘢啊？ 系咪弃权啊？ 有冇 tips 啊？ 冇 tips 啊！ 冇 tips？ 点解冇 tips 啊？弃权 啦！ 弃权吓，咁我冇 扣 分 啊！答错扣分啊！ 答错扣分啊！ 弃权扣分啊！ 我头先嗰两个一个都唔中啊，即系 唔中 系啊！ 啊，咁我弃权 啦， 一啲都唔中啊！ 好啊，即系一啲都唔中 系咩啊 ？Secure 即系保安啊， 系 Secure Digital。 哦 ，SD Secure Digital Card， 冇可能撞得中啊呢个。 咁你应该知噶嘛，即系 sorry 啦。 咁你记住啦，你之后同人咁讲啦，知唔知啊？ 我唔叫啊，俾张 SD 卡我啦，我嗌全名，俾张 Secure Digital 我啦。 好，跟住有三条咧，就系呢个拣分题嘅。咁你呢度你可以选择用黄牌，即系话如果你拣到一条题目而你好有信心嘅话咧， 系 分数将会 double 嘅，但系只可以用一次。呢度有三条题目你可以拣。分別咧有一至十分嘅難度，即係話如果你揀一分題目就係最容易啦。但係嗰條題目你答啱都係得一分嘅啫。如果係十分，你就得十分啦。如果你係揀十分而你好有信心答，用咗黃牌嘅話，咁你就有二十分噶啦。 係，明白。 就係咁啦。好，三條題目你先會揀邊個分數嘅難度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係 啊。 嚇，分得咁細咩？ 好細噶， 十分啦，不如先 啊。 冇啦。我就提議你唔好揀十分啊。 終於唔知道，揀個五分嚟 feel 下先。五分。 你可以聽咗先，先至決定用唔用黃牌嘅。好，五分題。 等等。但咁如果人哋答上三题十分，咁我咪一定攞唔到高分咯。 你自己谂 啊。好啦，五分先啦，五分先啦。 系咪真系五分啊？ 系， 好，五分。其实我觉得不如拣个四分嘅。 吓、啊，咁啊好啦，我听你讲啦。 拣四分啦、 啊， 四分题代硬啊嘛。好，十八廿二听紧你嘅主题曲系由边位歌手主唱嘅？ 嗱、欸。 首先你谂下需唔需要出黄牌先？ 嗱，我正想讲呢题一定识。但系你 double 得嗰四分啫喎， 系咯， 唔花算，唔用黄牌。 好，唔用黄牌，答案系 陈明喜， 啱嘅。 恭喜你啊，有四分啊！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系系系。咁跟住我要向高啲难度挑战啦。 你睇啊，你自己决定。 但系都翻两条嘅咋。 好，仲有两条题目，你会拣边个 分 数？八分 难唔难啊，钟哥？钟哥，请你食早餐。 我觉得好易啊。 八分好易啊？ 我觉得好易。 但系对于阿 Tricky 同嚟讲会有啲难。 系啊，你太年轻又可能。 咁九分咧？ 但系如果八分你揾知道第一个人答案咧，你会估知道晒成个答案嘅，因为呢个好大提示咧。 系好啦，好啦，八分啦，试下。 好，八分。曾经有一个节目叫做《二人世界》。 请讲出二人世界主持是哪两位？ 出唔出王牌？ 梗唔出啦！ 吓、啊，仲唔出啦、啊？ 吓、 啊，你答啱咗十六分喎、啊，有 我唔识喎。 二人世界， 佢真系唔识噶，好后生。 俾少少 tips 啊！ 好，可以话系喺广播史上首对金童玉女。 哎，唔通系周慧敏同埋 周华健？ 唔系，哎呀，做咗嗰个叫 周 海勤，唔通系黄海勤？ 你 sure 唔 sure 啊？ 你出鼻唔好喺度俾喺啲咁样嘅山埃入嚟。 咁我想用黄牌啦，如果系咁。 哇！你变化得咁快嘅，真系 女人嚟噶嘛？ 心真系海底针。八分题目，请讲出二人世界主持系边两位？ 周慧敏同埋黄海勤。 用唔用黄牌嘅你啊？ 用啦。 用系嘛？ 用啦。 好， 啊、 用黄牌，答案系 啱嘅。 咪你讲多次啦。 哦，周慧敏同埋黄海勤。 答案系啱 嘅。哇，十六分啊！ 唔系，好有机会喎、啊。 唔系噶嘛。 啊、 好啦，喂，咁事不宜迟啦，真系要第十分啊，十分啊。 真系拣十分， 哇，好抢啊佢， 系咪十分啊？ 梗系啦，我见五啊七分啊嘛，而家我仲要有时间攞贴士。 你可以拣一分题噶嘛？ 五啊十分， 好十分。 喂，你而家要有二十分啊，提一提你。 唔止啦，二十同埋之前有十分啊嘛， 三 十分 啦， 十噶啦。 好，即刻嚟第十分嘅题目最难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喺1981年开台，当日有好多名人同埋艺人到场去庆贺嘅。请问下列边一位嘉宾有参与当日嘅活动咧？系有嘅 ，A 谢贤 ，B。罗文 ，C 西城秀树 ，D 黄沾 ，E 全部都系谢贤、罗文、西城秀树、黄沾，全部都嚟。 作为一件咁大件、咁隆重嘅事， 嗯 ，set 问题嗰、那个如果只系拣 A 或者 B 或者 C，、嗯、我觉得佢都要受到惩罚，所以我嗰个答案应该系以上皆是。 系咪最后答案？嗱，你谂清楚啊！谂清楚， 清楚 最后分零钟，我俾咗少少时间你谂， 系咯。 嗱，其實咧，我就肯定有西城秀樹嘅。 點解啊？ 呢件咁霹靂嘅事情，我點可以唔知道咧？就算我未出世，我都要知翻啦，係咪先？ 上一世你知道啦。 係啦，係啦，未投胎已經聽到。 咁點解你會估啊四哥、阿羅記同埋阿詹叔咧？ 係咯。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来撑场咯，是不是 你觉得啫？ 封了块玻璃先。 唔系，他们没有动啊，他们没有给眼神我。我纯粹是从这个set 问题的角度去想。 好，答案是不是最后决定？ 以上皆是。 答案是啱的。 Yes！ 哇，恭喜你！ 哇， 多十分了又。 即是四十分。 是。 哇，即是出线机会率很高。 唔好氹我啦，我第一个玩咋嘛。 哇，真係唔该晒你，亦都恭喜晒阿崔杰同先生，暂时分数都好高下。 暂时第一位，因为 即 係暂 时 第一位。 睇下12个礼拜之后你可唔可以去到终极嘅第13集嚟到争夺呢个大奖。 好啊。 係啊。你諗就有㗎啦 ,10 月2号嚟决赛。 咁我 mark 低先 啦。你 mark 低先啦。 係啊 ,10 月2号。 喂，你哋知唔知有咩奖品㗎？知 有咩奖品啊？ 总之係令到你充满温暖嘅一个晚上啦。 唔紧要啦，有冇奖品都其次。呢个系荣誉嚟㗎嘛。 温暖嘅晚上， 系啊， 好似 好厉害噶， 好似好热闹下嘅。 好啦，最后五秒钟时间啊，每一次嘉宾上嚟都会讲一讲对二台嘅一啲感受啊。 嗯， 即系譬如崔杰彤，你作为一个叫做新生代嘅 DJ 啊，你对二台有啲咩感觉咧？ 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温暖嘅地方，就好似你头先咁讲，系啦。咁我觉得喺度做事都好开心啦，即系因为认识到好多唔同嘅前辈啦，或者一啲嘅同事啦，佢哋都系非常之好嘅，所以我先可以喺呢个地方度留咁耐。 好。唔该晒崔杰彤，咁我哋梁荣忠、梁志熙18、22听紧你，下个礼拜六四点到 六点， 再见。